让我们肩并着肩，笑看风雨，别迷失在爱。

是活是来就要活，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没有过我看见我看海阔看眼角耳机开出波动看遨游看什么看飞过天大日间深而不见断头哭麻痹还是那么多听过就算不然或许还有彩虹到线索到窗 先锻炼肌肉。 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旅行，要去巴黎，巴黎巴黎。如果明天的是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过得就好，虽然明天的是谁知道。